你好，我是盛延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的第15讲，欢迎回来。上一讲我们讲到 UDP 也可以像 TCP 一样使用 Connect 的方法，以快速获取异步错误的信息。那在今天的内容里呢，我们将讨论服务器端程序重启时地址被占用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我们已经知道网络编程当中服务器程序需要绑定本地地址和一个端口，然后就监听在这个地址和端口上，等待客户端连接的到来。在实战当中啊，你可能会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当服务器端程序重启之后，总是碰到 address in use 的报错信息，服务器程序不能很快的重启。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地址已经被使用的问题。为了引入讨论，我们从之前讲过的一个 TCP 服务器端程序开始说起。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代码，这个服务器端程序绑定到一个本地端口，使用的是通配地址 ANY。 当连接建立之后，从该连接当中读取输入的字符流，启动服务器之后，我们使用 Telnet 登录到这个服务器，并在屏幕上输入一些字符，例如 Network Good。 和我们期望的一样，服务器端打印出 Telnet 客户端的输入的字符流，在 Telnet 端关闭连接之后，服务器端接收到 EUF 也顺利的关闭了连接，服务器端也可以很快重启，等待新的连接的到来。接下来我们改变一下连接的关闭顺序，和前面的过程一样哈，先启动服务器，再使用 Telnet 作为客户端登录到服务器，在屏幕上输入一些字符。注意接下来的不同，我不会在 Telnet 端关闭连接，而是直接使用 Ctrl+C 的方式在服务器端关闭连接。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连接已经被关闭， Telnet 客户端也感知连接关闭并退出了。那接下来我们尝试重启服务器端程序，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服务器端程序重启失败了，报错信息为 Band Field Address Already in Use。 那么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还记得第10篇文章里提到的 Time Wait 吗？当连接的一方主动关闭连接，在接收到对端的 FIN 报文之后，主动关闭连接的一方会在 time wait 这个状态里停留一段时间，这个大概时间为 2msl。 如果我们此时使用 netstat 去查看服务器程序所在主机的 time wait 的状态连接，那你会发现有一个服务器程序生成的 TCP 连接当前正处于 time wait 的状态。这里9527是本地监听端口，36650是 telnet 客户端端口。当然了，Telnet 客户端端口每次也会不尽相同，通过服务器端发起的关闭连接操作，引起了一个已有的 TCP 连接处于 time wait 状态。正是这个 time wait 的连接，使得服务器重启时继续绑定在地址和端口上的操作，返回了 address already in use 的错误。我们知道，一个 TCP 连接是通过四元组来唯一确定的，如果每次 Telnet 客户端使用的本地端口都不同，就不会和已有的四元组冲突，也就不会有 time wait 的新旧连接化身冲突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在很小的概率下，客户端 telnet 使用了相同的端口，从而造成了新连接和旧连接的四元组相同，在现代 Linux 操作系统下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原因是现代 Linux 操作系统对此进行了一些优化。第一种优化是新连接 SYN 告知的初始序列号一定比 time wait 老连接的末序列号大，这样通过序列号就可以区别出新老连接。第二种优化是开启了 TCP timestamps， 使得新连接的时间戳比老连接的时间戳大，这样通过时间戳也可以区别出新老连接。在这样的优化之下，一个 time wait 的 TCP 连接可以忽略掉旧连接，重新被新的连接所使用。这就是重用套接字选项，通过给套接字配置可重用属性，告诉操作系统内核，这样的 TCP 连接完全可以复用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代码片段已经放在了文章当中。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允许启动绑定在一个端口，即使之前存在一个和该端口一样的连接。前面的例子已经表明，在默认情况下，服务器端历经创建 socket、band 和 listen 重启时，如果试图绑定到一个现有连接上的端口， band 操作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在创建 socket 和 band 之间使用上面的代码片段，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情况就会不同。 下面我们对原来的服务器端代码进行升级，升级的部分主要在11-12号，在 band 监听套接字之前呢，调用 set socket option 方法设置重用套接字选项，重新编译过后重复上面那个例子，先启动服务器，再使用 telnet 作为客户端登录到服务器，在屏幕上输入一些字符，使用 Ctrl 加 C 的方式在服务器端关闭连接，马上重启服务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服务器正常启动，没有出现 address already in use 的错误，这说明我们的修改已经起作用了。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本机服务器如果有多个地址，可以在不同地址上使用相同的端口提供服务。比如一台服务器有 192.168.1.101 和 10.10.2.102 两个地址，我们可以在这台机器上启动三个不同的 HTTP 服务。第一个以本地通配地址 INET 和端口80启动，第二个以 192.168.101 和端口80启动，第三个以 10.10.2.102 和端口80启动。这样目的地址为 192.168.101， 目的端口为80的连接请求会被发往第二个服务，目的地址为 10.10.2.102， 目的端口为80的连接请求会被发往第三个服务，目的端口为80的所有其他连接请求被发往第一个服务。我们必须给这三个服务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否则第二个和第三个服务调用 band 绑定到80端口时会出错。这里的最佳实践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服务器端程序都应该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以便服务端程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复用同一个端口启动。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是安全的，那其实单独重用一个套接字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TCP 连接是通过四元组唯一区分的，只要客户端不使用相同的原端口，连接服务器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使用了相同的端口，根据序列号或者时间戳也是可以区分出新旧连接的。而且 TCP 的机制绝对不允许在相同的地址和端口上绑定不同的服务器，即使我们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也不可能在 any 通配服务地址下和端口9527上重复启动两个服务器实例。如果我们启动第二个服务器实例，不出所料会得到 address already in use 的报错，即使当前还没有任何一条有效 TCP 连接产生。你可能还记得第十讲当中我们提到过一个叫做 TCP TW reuse 的内核配置选项，这里又提到了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你会不会觉得两个有点混淆呢？那其实这两个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 TCP TW reuse 是内核选项，主要用在连接的发起方 time wait 状态的连接创建时间超过一秒后，新的连接才可以被复用。注意这里是连接的发起方。 So reuse address 是用户态的选项。 So reuse address 选项用来告诉操作系统内核，如果端口已被占用，但是 TCP 连接状态位于 time wait， 可以重用端口。如果端口忙而 TCP 处于其他状态，重用端口时依旧得到 address already in use 的错误信息。注意这里一般都是连接的服务方。今天我们分析了 address already in use 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在所有 TCP 服务器程序中调用 band 之前请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这不会产生危害，相反它会帮助我们在很快时间内重启服务器端程序，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场景所需要的。跟往常一样给大家布置两道思考题，第一道，之前我们看到的例子都是对 TCP 套接字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你知道吗？我们也可以对 UDP 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那么问题来了，对 UDP 来说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有哪些场景和好处呢？第二道，在服务器端程序中设置 So reuse address 套接字选项时，需要在 band 函数之前对监听字进行设置，想想为什么不是对已连接的套接字进行设置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讨论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